南州贤客节热烈称颂白独山朱局伟人独创的重视青年思想。首尔的一名青年朴仁虎等南州贤各界曾说，今天北方青年引起世人的惊叹，这是离开金正日将军关爱青年的政治就不能想到的。金正日将军是主体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，他加强和发展民族繁荣的未来顶梁柱青年组织，并使之成为一个与金日成主席的名字一道永放光辉的组织。南朝鲜的报纸、广播电台等媒体和专家强调，敬爱的金正元帅积极实施爱民政治，关心各阶层人民，特别重视新一代青年的工作，致力实施重视青年政治。在金正元帅所实施的重视青年政治指引下，朝鲜青年所建立的英雄功勋和美好风尚，是在南朝鲜社会或其他国家就难以想象的。